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叶文耀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国事访问捷克，他在当地报章发表署名文章，指近年两国关系发展驶入快车道，正处于两国建交67年以来最好的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两国应该加强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确保中捷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筹备重大合作项目，争取早期收获，加强两国在经贸、人民和区域上面的合作。习近平又说，期待通过今次访问推动中国和中欧国家16+1合作，带动中欧关系向前发展，中国愿意与欧盟发扬共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而在习近平访问捷克前夕，在首都布拉格街头悬挂的几十面五星红旗半夜遭人泼上颜料和破坏，警方到场搜集证据和翻查闭路电视，怀疑有一两人涉案，蓄意毁坏中国国旗。另外，警方在当地星期五晚拘捕一个男人，涉嫌撕毁两面五星红旗，但当局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布鲁塞尔连环恐袭，比利时检察官起诉三人，指他们涉嫌参与恐怖活动。当地传媒报道，其中一人是在布鲁塞尔机场遇袭前闭路电视影到的白衣男子，而和他同行的另外两人其后引爆身上炸弹死亡。报道说，个男人叫费萨尔，是自由身记者，采访过比利时收容难民的情况。他曾经批评当局在伊斯兰教徒斋戒月的时候对难民的安排，又向露宿者和难民鼓吹极端伊斯兰思想。当局估计至少五个疑凶直接涉及布鲁塞尔连环爆炸，两个在机场爆炸中死亡，另一个发动地铁站袭击，第四个疑凶已经被落案起诉恐怖谋杀罪名，而第五个疑凶相信仍然在逃。回来本港，警方在荃湾和葵青区拘捕四个人涉嫌酒后驾驶。警方凌晨拘捕四个年龄介乎26到44岁的男人，他们涉嫌酒后驾驶，当中包括一个外籍男子。警方亦都分别向两部私家车发出欠妥车辆报告，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四月下旬返警署报到。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和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和暖，本周中期渐转潮湿有雾。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7%。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这个时候我一定揀无倦意的乐信咳水，最紧要有精神作战。乐信咳水化痰止咳，通鼻塞唔眼瞓，有效舒缓痰咳、燥咳、寒咳，舒服晒。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燕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我要求证，即系我话俾大家，即系呢个广大嘅听众听咧，师傅有几劲。即系当然，好多人都知傅有几劲，但我真系用亲身嘅经验话俾大家听。记唔记得有一集咧，师傅就同我讲，佢系你屋企咧应该有啲圆形嘅嘢，我玩灯啦咁样。咁我嗰日我屋企睇电视嘅时候，突然间 我话圆形嘅嘢代表古， 古系 古系代表出名。 出名， 既然你江美仪嗰都识咧出名，你屋企一定系有啲圆形嘅嘢。 系啦，咁 我推论 系啦，咁我就话眼灯啦咁样。咁我嗰日睇电视，突然间咧突然间弹起啊成个人，我话 师傅真係好准、嗯、我一时唔记得原来我屋企呢有个即係五个喇叭嗰啲 studio 嘅嘢呢音响呢係、 嗯、 全部都系圆形嘅个喇叭。 五个都圆形。 一二三四五六个啊。 哇 六个鼓。 六个鼓喺屋企原来我厅嗰度系六个鼓围住我前面有三四个后面有两个囉。 系。 嗱呢样嘢我要讲俾你听呢就喺我未做呢、這、一个妙论天下呢个节目之前呢、嗯、就啱啱有个朋友呢、嗯就送咗一个古代嘅嗰啲 con 俾我，即係好細咁一路可以讲嘢呢佢会放大嘅。咁、 哦、 呢佢哋就喺香港一间公司度买返嚟嘅。咁、那个用途系点呢就将个手机摆落嗰度呢佢就可以将个手机里面嘅声音一路扩大嘅、嗯。 大声啲 音嚟 嘅。咁我一俾呢件嘢我话咦呢件嘢过瘾喎。呢件係代表我可以即係更加明 明 星。咁、我就将摆入石北方。 哦、 一摆完咗之后就做 DBC 嗰、那个， 系、 哦、 咯，系啊， 真嘅，即刻多人认识咗我。咁、而阿美人先嗰个咧就个鼓嚟噶嘛，鼓啦，而且系因为系扩音机， 喇叭嚟噶， 即系证明你系喇叭，即系讲得更加出 嚟。讲嘢咯，就系 咯。咁所以呢样嘢咧，真系你谂下， 即系你冇得你唔信。 如果你父母摆一套咁嘅嘢俾个仔女嗰个房嗰度，咁佢咪变江美仪咁出名咯？ 系、 而且喺广播界啊，喺呢、這个吓呢、這个明星界 咁。 劲咯， 系啊，真系唔到你唔信啊！真，我快睇科成去打。 我要买啦， 你快啲买套喇叭，好似我咁。 我叫你买几张圆凳，你都唔肯买。圆凳就已经系奇噶啦，唔系已经系鼓嚟噶啦，一敲影响啦。 我有两张圆凳， 但系要靓噶。 好多买多两， 你买渣嗰啲就唔得噶。 太聪明啦， 要买 靓。我十几蚊啫， 唔得噶。师傅话要靓，你 要投资嘅， 系啊。 陈先，你话代观众问， 好啦，继续问啲问题啦。 系啦，系啦，文昌星咧，仲有啦，咁就系话佢啲小朋友咧，其实咧已经系计划住咧。要去出国读书啦， 系 系啦，咁但系咧咁多国家， 去 边样拣 咧？ 嗱，首先我哋咧有个恶名咧，大家如果追睇翻某电视台外国海民王咧，就详细有分析你系属于恶乜嘢噶啦。咁但系笼统啲嚟讲咧，生于春天咧就木多， 冇错。 所以通常嚟讲咧就系指即系二月份到五月份左右啦，嗰啲叫春天啦。春天嘅人通常木多咧就要金啦嘛， 冇错。 金咧就系代表英国 嘅，哦， 所以一留学唔使谂去英国咯，你明唔明啊？咁即呢个咧就已经第一个厘定啦。嗱，第二个咧就系通常咧就生于喺相反咯，生于喺八月到十月咧 就 叫秋天，秋天佢就系 金 多就唔够木啦嘛，咁木咪要东方走咯。东方走咧就通常咧就去日本，去第日本读书少啦，通常 系 日本、台湾，台湾就少啦。但系如果你读书读得好渣，你就被逼去台湾读大学啦。 都而家都唔系噶啦， 咁啊通常系指 L A。 L.A. 哦 ，L.A. 即系指美国嘅L.A. 啊，三藩市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就如果你系冬天出世咧，即系譬如你系过咗十一月份噶吓，咁啊去到明年一月份咁啊冬天啦。冬天出世嘅人好奇怪噶，佢边度都唔拣，要拣澳洲嘅。因为点解咧？嗰个系南半球啊嘛。咁一去澳洲读书就掂嘅。咁啊，另外有啲又好异类啦，即系譬如话好热嘅。八字即系譬如五月到八月，咁佢哋咧就要去边度咧？就要美国嘅北边或者加拿大， 即加拿大咯， 系啦，咁即系话要落雪嘅地方。咁嗱，你谂下，如果你个仔女一喺呢四个 part 里边一揾到个出生年月日，知道我乜，系咪谂都唔使谂就已经即刻知道你去边度读书？ 太容易啦！ 咁呢啲嘢咁简单嘢，做乜我哋唔用同乜唔学咧？咁喺过去咧，我哋试过咧好多咧，譬如佢生于喺秋天，佢系好多金，系忌金噶啦。佢走咗英国之后，真系一无所成， 搞唔掂。 一转咗去美国之后，掂晒。咁、 哦、 所以其实呢个嘅厘定咧，系几帮到人噶。咁、我相信咧，就我嘅 fans 咧，个个识得呢个我名之后咧，你嘅仔女咧，全部都冇呢个困扰啦。咁啊，马上知道咧，佢哋第时应该喺边度读书咯噃。咁啊，嚟紧呢两年咧，就金地年咧，就即系话咧，系比较有利于咧，系生于二月四号到五月八号到呢段时间嘅春天嘅人嘅。即系年头出生嘅人咧，呢两年咧比较着数少少。咁、因为呢两年真系金多嘅， 系吓。 咁、所以咧就系、是、生于秋天嘅人咧系差啲。咁啊，八月到十月出世嘅人咧，系呢两年运气差少少嘅。咁你如果你能够学少少呢啲五行咧，系对大家嘅日常生活有好大好大嘅帮助噶。咁、最少第一样嘢解决咗你嘅仔女文昌咯。咁咧嗱，大家要注意咧，今年嘅文昌星咧，个一白飞星咧，系飞咗系我哋个仔或者个女嘅房间嘅东南边嘅。 东南啊吓， 嗱呢个好重要嘅契机啦， 系 因为佢一间房里边。 东南边就系个文昌星，咁即系话你要迎个文昌星，原来好简单嘅啫，你用水让四支富贵竹就搞掂嘅咯。 四支富贵竹， 所以你去旺角嗰啲元丽街嗰度买四支嗰啲富贵竹，但系唔好买嗰只桥嗰只。 哦，即系卷嗰只唔得， 直嗰只， 直嗰只， 直嗰只。然后跟住咧要用一个玻璃嘅靓花樽，咁我提议大家买一个靓嘅玻璃花樽，因为花樽我提议曾经讲过，花樽系代表尊，系代表你嘅小朋友受人尊敬噶嘛。咁所以靓嘅花樽，如果系个玻璃透明嘅就得，如果唔系嘅咧，其他都得。如果你想去中文叻咧，你就买个中国 式 嘅 花樽，系啦。 如果你想去学英文叻咧，你就去买一个而家嗰啲好靓嗰啲水晶啊，仲要外国名牌嘅， 师傅叫我买咗， 哇，成过万一个嗰啲啦。咁咧，嗰啲花樽咧嚟到就得。或者趁某一间大公司每年 减 大减价嗰阵时候，哇！我执即系二三百蚊嘅花樽都有 啦， 系啊， 佢减价就好抵卖。 咁咧就我嚟插摆喺嗰个咩啊？ 东南位，因为文昌星飞咗 房里边嘅东南位。 咁如果佢张写字台根本咧任你摆咧，咁你写字台一拱拱咗去个角落嘅东南位， 系 东南方好旺嘅，拱咗东南方，而喺东南嗰度再用水让写富贵竹，又再买个靓花樽俾佢。咁然后呢就已经有咗呢有咗砖喇喎，又有咗文昌星喇喎。跟住呢就买个靓嘅石啊，即係去国货公司买个靓嗰啲石。 咩 石啊，咩石都得㗎，总之係靓。 水晶又得。 唔系水晶石，我哋而家讲嗰啲靓嘅雕刻用嗰啲啊，啊嗰啲又雕一个印俾你个仔或者女， 即系嗰个玉璽咁样嘅。 系啦，咁啊买个靓啲嘅石，咁咧，于是咧就最好咧就系即系越贵越好噶，贵到即系几千蚊都有。香港嘅有钱佬咧做呢个印咧，我都讲过啦，30万做嘅印嘅，最基本 嘅。嗰个靓嘅石啊嘛， 咁啊净系做嗰个印嗰个某大酒店嘅二楼就专做呢个印佛。即系成名已经发达噶，咁咧你咧就做个印俾个仔咧，啊好奇怪，细佬哥咧将自己个名变成个印咧，佢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威好叻噶，特别对个印好有感情噶。你记唔记得你细个读书嘅时候，每个人都有个印仔， 我有噶，我有啊， 特别会锡个印， 我有噶，有噶。 如果交俾你咧，你摆喺屋企度咧会保管佢， 系啊系啊， 因为吸出嚟个名系你自己，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嗱呢个咧就系印啦，咁啊争个旗喎，旗咧就旗杆嘅旗， 旗杆旗 喺房里边咧贴一啲咧。系你个仔或者女咧，系已经曾经攞过个奖状。 哦，奖状。 哦， 除咗奖状之外咧，你可以甚至咧，譬如你个仔就喺正东方嗰度，你可以写一句说话，可以系加持鼓励佢。譬如学业进步，佢嚟啊， 最好啦， 学业进步。咁你再贴贴喺东方咧，就你个仔读书叻。贴咗喺东南方咧，就你个女读书叻。如果你系个女嘅，你就贴学业进步喺嗰个位咯。 我自己咧。 吓、啊，你阿妈嚟噶啦嘛？ 我未 西南方 嗱，你因为你当结婚就西南方啦，喺西南方嗰度 摆翻自己奖杯嗰度咯。 系啦，你嘅奖杯同埋你今年嘅大愿望，你贴咗喺西南方。 我等咗你张相落去啦。 嗱、啊，你嘅愿望乜嘢？譬如话攞奖啊，譬如话系今年年赚要几多钱啊？ 系 咁，你其实就争呢个期啦。嗱、有咗期咁啦，有咗股咯，就有一张圆灯咯。所以喺个仔嘅房里边咧。摆一张圆凳，但系唔一定要坐噶，摆到做风水都得嘅吓。咁啊，旗鼓咯，印箱啦，就整个印俾佢啦。 印啦， 啊，箱啊，财箱啦， 等咗啦， 财箱啊，摆咗西南方啦。咁啊，旗鼓印箱啦，咁啊，摆埋个文昌星， 系 加埋咩咧？加埋对对联，即系谂一对对联。嗰对联里边咧吉祥嘅字，而里边嘅字全部都系你个仔或者你女嗰个嘅用神，即系佢八字里边需要嘅字。咁咧呢个咧，即系呢几样嘢咧，就系为我哋屋企里边布局最基本嘅嘢啦。 真系冇得输啊！真系 冇得输啊！真 系系啊！咁但系咧，其实唔系个个都有奖状噶嘛，就系因为咧佢唔够叻啦，所以先 所以头先师傅就讲啦，为讲学业进步都得噶嘛， 金句都可以 啊。 好啦，咁啊讲我哋阿美仪咧就出名咧就同我一样咁八卦啦。 系 咁啊八卦咧就讲紧话，喂好多时都八八卦卦啦，有每一张嘢或者一个字啊，一贴咗落嚟真系可以化晒啲八卦嘢咧。 系 你明唔明啊？ 系啊系啊！ 即系当然我哋攞奖嗰啲，我哋写啊，我攞咩奖啦？咁有咩一贴咗喺度，就算有啲咩犯忌或者有啲 化吉嘅， 咁我哋冇写逢凶化吉咪得噶嘛？写咩咧？百无禁忌。 哦，四个字， 呢四个字咧，原来好大嘅，就乜嘢人教我哋嘅咧？就系话咧，当有个 B B 出咗世之后咧，嗰个 B B 咧，嗰张床嘅侧边通常都会写百无禁忌。 嗯， 个理由就系一个 B B 咧，太多容易事发生咧，就譬如话瞓瞓一觉会跌咗落床啦，譬如话大个少少行嘅时间，佢只手会插落个垃圾桶度啦，或者行过嗰个台面嘅时间会冚亲啦。通常面对呢啲小朋友啱啱出世咗之后嘅所有嘅问题咧，通常一个挥樽搞掂嘅，嗰个挥樽就系呢四个字，百无禁忌。呢四个字好大嘅，所以今日我送俾大家呢四个字，你系识嘅，但系你冇用过。咁所以如果你屋企里边有 B B 出世咧，咁你第一样嘢喺嗰张床侧边咧写百无禁忌四个字咧，咁你就冇一张符可以比呢张符更加有力量啦。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功咯，咁 man 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到4点，诚意邀请发在生情线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病人 BP 90 over 40，脉搏82， 再系咁嘅情况会仲差噶。帮别人打支大 A，SpO2 80，仲跌紧啊！ 尽快帮佢输血啊！ 唔得啦 ，Harry 好弱啊！ 即刻同病人做 CPR。 好多时唔同嘅病症会冇声色咁潜藏喺你嘅身体，到发现咗再去医治，往往已经太迟。 所以对病症嘅认知同埋及早预防真系好紧要噶。 逢星期日下昼2点到3点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 主持马宏伟 同埋一众医管局代表嘅主持， 唔系急症室，系直播室， 一齐健康由医道开始。 收市时段净系玩手机送饭，会唔会嘥啲啊？如果你想分分钟增值，记住要扭开收音机听神我哋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啦！ 每逢港股交易日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中午12点至1点理财一粒钟，除咗有我小炒王梁心欣，仲有力扣刘幸玉同埋财经型男吴志南， 同你论尽生活理财、基金投资，甚至系打工仔上位策略。 理财一粒钟， 一本听得到嘅财经杂志。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哇，嚟啦 嚟啦， 师傅啊，头先你咪讲过咧，2018年开始香港就会变天嘅啦嘛。 2019年啊，差唔多无敌啦。 系啊，我哋2018买楼 可以入市噶啦嘛，系咪真可以上车啦？ 咁啊，几时买咧？你自己心水啦。咁有啲人又话要潜底啊，有啲人话喺中间入啊，咁啊，呢啲自己谂啦 吓。嗱，而家我就储紧钱啫，咁啊仲未到噶嘛时机，咁啊但系咧都可以周围去睇下先，睇定先。 冇错啦，咁我哋由大门讲起咧，不能不咧就系由话打到大门去入人。人哋嗰间住宅或者买间新楼去睇楼嘅秘密啦，咁啊睇楼咧，我知道阿江美仪都有经验噶 吧？咁、 啊、你一个睇楼里边有啲咩奇遇咧，或者咩困难问题咧？ 我上即系早轮啫，就拍嘢，就自己唔系睇咯，即系拍嘢嘛，去间叫劏房啦。咁你劏房嘅情况已经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好 唔理想啦。 但我见到一个好怪嘅情况，你知佢哋间到乱晒龙噶嘛？一入到屋咧，一条大嘅嗰啲粪渠啊， 粪 渠打横咁喺屋度穿过。 哦， 咁我就心知不妙啦，即系我谂啦，就算我唔识风水，我都谂，喂， 有咩事爆好大件事 喎，咁大话。 咁头先未开咪之前先话，哇，原来呢个系大忌嚟噶，原来系咪啊，师傅？ 横梁咧，我哋风水上面嚟讲咧，系第一大忌神。 系啦，系啦。 咁咧就 诶，呢个系屎渠添， 得两样嘢睇交嘅时候要留意嘅啫。就第一，一定要及下附近啲咩环境。 系 以前咧有个客咧就好笑嘅，即系佢咧住间屋咧入咗去之后就灵界啦，即系大家都惊佢死啦，即系你搵个鬼屋喎。 系啊， 咁啊点解会有间鬼屋咧？嗰样嘢好笑嘅。佢咧个左手边咧就系个道场，嗰、那个道场咧原来咧就系请嗰啲嘢嘅，即系我哋唔好讲边家边派啦，总之系要请嗰啲所谓神咧系去要做嘢，咁但系嗰啲神其实真系嗰啲灵界嚟嘅啫。呢边咧原来嗰个佛堂咧就摆晒啲灵位嘅，咁如果咧佢一请嘅时间咧就经过佢间屋，跟住 终点站系好忙啊， 咁所以咧就我哋话，咁系咪啲灵界真系会咁激鸠走咧？咁我话唔系嘅，不过咧即系你嘅心理上 都 好笑啦。系嘛？你画间屋俾人睇，呢间呢度就系嗰度请神嘅，呢度 就请 摆 晒大站嚟 嘅。呢条直接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屋企其实如果对住坟场，好似唔好啦。 系啦，嗱，师傅呢个问题啦， 我就觉得唔好啦。嗰、那个view太正了， 会唔会你做某啲行业好噶？对住坟场 呢个咩江美仪咧，又俾佢读爆咧？点解会问咧？梗系有啲玄妙啦。嗱，原来咧个 case 就系我今日咧亦系一次过咧就将佢讲到清清楚楚，唔使、大家咧成日都估来估去。任何人都会答一个问题，就系话、哦，我住一间屋对正嗰个坟场，或者对正望到跑马地嗰个坟场， 无敌大仙境。 咁我住唔住咧？咁最近仲有一个楼盘。我所知吓，直情系对到正，咁佢直情话诶好嘢嚟嘅，嗰、那个地产出嚟，嗰个人揞住人心讲嘅啫，系咪？咁大佬，咁嗰样嘢好似唔好咧，咁嗱，今日咧我就为大家揭盅啦。嗱、 啊， 第一点，我哋上一次教咗一样嘢俾阿美仪同埋阿林建之嘅，就系叫联投理气。嘅意思系咩咧？嗰件物质喺度咧，佢会唔会发生唔好嘅作用咧？要睇佢个方位嗰年系吉净空， 冇错。 嗱、如果嗰年系空嘅，咁当然咧呢一个嘅叫做。即系坟场啊，或者啲咁嘅嘢咧，当然一定系唔好。 嗯， 吓、呢个就第一点。 系， 所以如果你短期住住两年，你睇下个方位，咦？喺东边、东南边 ，OK 喎。 咁而家喺个行紧嗰啲九子啊、一百啊、未来八百飞星， 冇关系咯， 冇事喎。咁喺嗰年飞个八百飞星去正嗰个位咧，嗰、那个力嗰、那个位，喺嗰年无端端咧，你啊攞咗一嚿遗产 啊。 遗产好唔好咧？嗱，咁你嗰个系坟场嚟噶嘛？坟场咪代表一个人死咗之后，俾嚿钱你话白白飞升飞嗰度，系咪话嗰个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突然间有个人流离喺内地里边，或者边个地方整个骨灰庵合法噶，叫你入投资，咁系咪嗰度又搵咗好多钱啊？咁我原来你系需要做呢啲嘅咁，咁所以呢啲咁嘅例外咧，呢样嘢有。第二样嘢咧，你识咗八字之后你就知啦，一睇个方位，如果嗰个位。本身系东方咧，嗰、那个就系木嘅仓库，木嘅仓库即系等于未。咁譬如你个八字里边，原来木系代表你嘅财星，原来嗰年行猪年，一开嗰个位咧，哇，咁就代表住大量嘅钱。咁、所以嗰个系木系库，但系问题。你个八字要唔要呢？有啲八字要，有啲八字唔要。 要噶， 咁嗰样嘢就系要你识多啲嘢嘅时候咧、你就 more advanced 咧，你就可以计到条数出嚟。 因人而异。 嗰样嘢，咁嗰样嘢就有啲师傅知啊嘛， 系咯， 识噶嘛， 系咯。 所以好多时佢哋会利用呢啲位，特登摆件嘢，譬如话佢对住嗰个坟场，但系嗰个地方喺东方嚟嘅，嗰、那个佢当咗一个木嘅库咧，咁佢可能会无端喺嗰度摆一只猪喺度咧，无端喺个位度摆猪 十猪啊嘛。 原来佢用个猪嚟开个木库。 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佢。佢系属金，然后佢要卧木，一见有木佢搵大钱。咁、原来只猪一摆喺度嘅时间咧，哇就平拎白粮。 咁如果属猪嘅人住咪唔得了？ 当然啦，即系今日如果佢 要开啊嘛， 佢要开库，咁佢根本唔使住嗰度啊，佢都得啦，因为佢已经有个猪啦嘛，开到个库啦嘛。即系凡此种种，我解俾大家听咧、每样嘢都有个道理喺后边。咁、你如果识计条数，咁你咪可以利用到嗰样嘢。但系一般人系唔识噶嘛，你明？一般人唔识嘅时候，一望住嗰样嘢，就有一句说话，大家利是啦。好啦，嗱，所谓大家利是嘅情况系到边咧？我又喺呢度咧，做一个最清晰嘅解释、如果你喺间屋里边。瞓喺张床上面嘅高度，同嗰个坟场里边所撞嘅人嘅高度系同一个高度嘅说话咧， 咁呢个就易之为系叫做唔啱 唔好啦唔好啦。 譬如你喺跑马地好高个楼嗰度住嘅、你望落嚟见到下面有嘅啫，其实系冇影响嘅， 冇事嘅。 但系如果你喺西贡某某地方住，嗰段地方系出名系好多坟嘅咧，咁、然后你间屋就喺只隔篱咧，一瞓喺度嘅时候咧，左边望嘅时间，发现自己瞓嗰张床嗰个高度咧，系同隔篱嗰个坟嗰个人瞓个高度咧， 个 level 一样嘅。 你唔好笑啊！最近我就见到一单咁嘅嘢啊， 大家例子。 你净瞓个 level 系同嗰、那个， 咁有咩事啊？嗰度系咯， 咁啊，卒之嗰个人咪成日有病又 can 又成乜都嚟咯，卒之咪出事咯，卒之一般嘅时候冇事咯。原来好多时我哋遇到有病嘅时候，第一样嘢你有冇谂过就系话，可唔可以你即刻搬一搬屋咧？我知道香港好多有钱佬啦，系咁样，一有事嘅时间咧，即刻搬去酒店住，或者住有几间屋，即刻搬第二间屋住，换一个磁场呢样嘢，即刻再。过二十一日到三十一日到再去 check 个嗰个报告出嚟，可以完全 系冇事嘅，系啦， 系咪啊？咁呢啲嘢系非常重要噶嘛？ 其实除咗系见到一啲坟场比较极端啲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喺我哋嘅新楼嘅附近系有啲庙宇啊、教堂啊，咁又点计咧，师傅？ 嗱，嗰个咧有个诀嘅，就庙前者贫，庙后者富。 哦， 吓、啊，即系你喺个庙嘅前面、后边个庙咧，又系指埋天主教堂啊，嗰啲教堂啊咁嘅嘢。咁我咧就觉得以睇楼为例咧，就有两个诀系最好嘅。 好， 第一个诀咧就系美仪可以用嘅，就系、是、咧你带你嘅狗仔去到个新楼嗰度咧，就睇下佢嘅反应。咁如果你嘅狗一入去嘅时间咧，成间我哋走走走嚟走去咧，而且仲喺度屙屎屙尿咧，就 是、 代表嗰个屋咧系安全嘅。因为狗嘅灵性咧系比人咧系高啲，嗱、但系你要记住，你嗰只狗要平时好 active 嗰只，唔系话嗰只 好文静嘅， 系人都摸得嗰只，嗰只系代表佢系乖，乖得滞咧，佢个灵性咧系比较个敏锐性系低啲。 吓， 第二咧，你冇狗唔紧要，你有个 BB， 个 BB 咧，哇，特别系男仔啊，要同男，嗰个男仔梗系同男啦，嗰个同男咧一带个 BB 入去间屋嗰度啊，哇，走来走去， 开心嘅， 跟住仲要赖督尿。或者整啲嘢出嚟， 系布布， 系 咁，即系证明佢好放心。 哦，呢个环境好，佢冇忌戒心咯。 相反嚟讲，入到去又敏感啦，又喊啦，硬住要走啦，咁就呢间多数唔好啦。 唔使谂啦，真系 呢两招咧就系唔使钱嘅，而系非常之有用嘅。咁当然仲有一招咧，就其实咧就我都叫我啲 fans 用嘅，即系我每年出个塔罗牌咧，其实个作用就 系 咁啦，就系话你喺屋间屋里边点三啲香，跟住你个塔罗牌分一分啲香，跟住你个塔罗牌度抽，一抽到下签，你就唔好谂啦， 走快走啦， 上上签就即买咯，即系等于我九只麻雀，你抽到， 我到时我九只麻雀去睇咪得咯。 所以呢啲咧亦系得啦。第三、第四样嘢咧就系、是、要注意啦，就系、是、譬如你本身系卧水嘅，咁你话今日去睇屋，一去到屋嘅时候，砰一声落雨， 哦， 你卧水， 咁咪好咯， 正唔正啊？ 好咯， 咁咪好啦。好啦，你忌水，嗰日一出门落雨， 唔好咯。 啊， 我放飞机啊，定楼都唔睇啊， 睇啊，唔使睇啊。 所以我话俾你听，当我哋睇风水咧，我哋风水佬咧，一话睇风水嘅时间咧，就阿弥陀佛咧，就咩咧，就系嗰架车唔好撞车啊，或者唔好揩新嘢啊。我试过一次咧，就帮我系睇风水咧，之前立立八字佢要蛇啊，即系要蛇嗰密码。咁我谂住喺屋里边点样帮佢布个蛇阵咧？点知个车一到门口咧，喺嗰个花槽嗰度走条蛇出嚟。咦，我话点解佢要蛇会真系好一都唔要条蛇嘅？点解有条蛇走出嚟咧？ 咪好咯， 揸车嗰人睇唔到，一车一踩，哇！ 哦， 车死咗条蛇， 咁唔好啦。 佢同老细，老细你睇我几好，我帮你车死咗条蛇。 唔该晒， 我话大佬啊，你个八字要报个蛇局噶，你竟然乜都唔应，你应个蛇车死条蛇，你 自作聪明啊！ 喺呢、這个喺呢个半山区嘅睇一层楼，有一个咁嘅做嘢，而家翻嚟同大家 讲。好，好啊。 做 DBC 会员有乜着数？唔单止去皇后饭店饼店、Es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数私房甜品有飲食优惠，依家去 eCorporate Travel 仲有旅游优惠添。当然唔少得免费重温节目同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啦。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啊！详情请参阅 dbc.hk。 肥肠 无论用乜嘢方法，你都会发现非常听，非常好听。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肥肠。 想申请改湾仔区某一个建筑物的用途，过去呢城规会是不需要知会土地的拥有人的同意的。可能我一觉瞓醒呢，就发觉原来我那等楼呢那个用途已经被人家 工业 了。没错。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逢星期一晚晚上八点至八点半，周彩津主持的楼市大当家，有刘丽超现身同你谈天说地。 做乜打烂我只蛋？好彩熟嘅啫。 咩啊？英国人复活节都会玩呢个碰蛋游戏噶。只要两位玩家互相撞击手中嘅鸡蛋，首先烂嗰个咧就输噶啦。 你用棒球去撞我只鸡蛋，点玩啊？仲有你玩到咁，我点食呢？ 至于在香港，我们会怎样庆祝？怎样庆祝都好，最重要是有假放嘛。DBC 数码电台和我刘美娟都会陪着你过一个充实的复活节假期。